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首都机场将开启雷雨季，每天都将出现雷雨或阵雨天气，这将会给航班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华北空管和首都机场提示旅客，出行前要留意航班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暑期不少京津游客都会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列入游览清单。为了缓解客流，清华北大今年首次实行实名预约的参观制度。与往年相比，今年两校门口上百米长队的情况有所缓解，校内游客的游览秩序得到改善。位于石景山区的模式口大街中段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未来这里将建设一个民俗博物馆群，让曾经濒临衰败的京西古道重新焕发生机。我们再来关注出境游方面，缅甸政府将从10月1号起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缅甸也成为今年继阿联酋、阿尔巴尼亚、波黑之后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或限时免签的国家。目前北京出发的缅甸品质游产品行程以6到8天为主，由于比较小众，售价在6000到8000元之间，还有一些品质较高的私家团产品价格上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选择预订。祥鹏航空近日推出了一款一人多座新产品，也就是说乘客除了购买本身座位的机票之外，如果有需求还可以额外购买多个座位，提升乘客的乘机体验。这款产品推出之后也是引发了热议，来听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说到一人多座，不少乘客首先想到了这可以为体型偏胖或有小孩的乘客提供便利。乘客认为一人多座是一项比较人性化的服务。 也还不错吧，身边朋友他确实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体型偏重嘛，正常订票的话订完之后你可能就登不了机，可能还得去补办一下手续之类的，毕竟有这部分的客户人群嘛，他有这种需求， 胖的坐不下也不舒服，都不舒服多买一张票，小孩很小的话也可以买一张。 咱们航空方面表示，一人多座还可以为对环境要求高或携带重要物品但不方便托运的乘客提供便利，额外购买的机票价格根据当天的客座率和购票时间有差异。厦门航空昆明机场营业柜台工作人员介绍， 起飞前72个小时之内就要看他当天航班的客座率，如果客座率是小于70%的话，那就是按2折，然后小于80%的话是那个按3折，在72个小时以外或者是高于这些折扣的话，就是当时你的机票是多少钱，占座的那个也是多少钱了。 不过这个服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质疑，认为可能会增加购票难度，造成资源浪费。对此咱们航空以文字形式回复，民航业内航班客座率一般达不到100%，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空位才是一种资源浪费，而一人多座可以利用剩余资源来满足乘客个性化的乘机需求。 感谢赵明聪发回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降雨将逐渐减弱停止，但东部地区仍有明显降雨，出行还需尽量带上雨具，适当防雨。近期降雨天气较多，山区及浅山区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具体报是这样的， 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有阵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讨论的都是同一个话题 啊，贴秋膘吗？ 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也可以啊，这个可以。 嗯， 真的是十年了。 嗯，是的， 对，十年前我刚好这个时候是 刚刚进单位嘛。 对对对对对，啊、真的是。 嗯嗯嗯， 哎，太让人觉得啊，时光如水啊，真的是。 嗯， 哗哗的就流。 对，飞逝如电 啊，对。嗯 对，转眼十年了。今天我也在朋友圈里看了很多的朋友，就是纪念这十年的时间， 是， 然后发了很多的对比照片，比如说08年的时候自己在忙什么， 嗯， 然后十年之后的现在，然后变化有多大，然后也纪念一下08年那个时候的啊，就是奥运会啊， 嗯， 然后留给自己一个深刻的记忆的那一瞬间吧。 是是是，嗯，我一直在想今天这个话题怎么能跟就是这个8月8号就十年前这个奥运会这个联系起来。 哎呀， 想了很久啊。 硬联可能也不太行。 是。 嗯，但是至少我倒觉得有一点是可以有的，也就是说住在876这个节目呢，因为我们节目的主旨呢还是希望我们整个的节目就像节目的名字一样，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家来营造一个美好的氛围。 嗯， 那就像奥运会似的，奥运会其实是全世界喜爱运动的朋友的一个聚会吧。 是。 然后留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印象。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家，如果要是弄得也特别温馨，特别合自己的心意，我们的生活也会充满的阳光。其实这个可能是有相连的哈。 挺好的。 是是是。所以每次我们在周三的时候请来的设计师，每次我都想，哎， 啊， 我们的设计师每次一来，至少在他的穿着呀，然后他给我们听众朋友所带来的一些全新的理念啊，哎，都是不一样的。 是是是。嗯 嗯， 那接下来也是隆重请出今天的嘉宾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珂女士，欢迎。 各位好，二位主持人好。 嗯， 今天那个其实不提醒我都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对呀，啊，8月8号啊。 嗯，对，那一提我就想起来那个火热的夏天。 是。 然后很激动的夜晚。 是。 对，然后所有人似乎都在参与一件事情。 是。 啊， 嗯。然后反正至少那天我记得我好像就是下班比较晚。 嗯 因为都在转播嘛。 是是是。 然后等走的时候真的街上 真的是有一种万人空巷的感觉。 嗯，对， 然后好多人就是好像都是要不然就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啊，就比如说到现场去采访啊，然后到现场去转播呀，要不然就肯定借这么一个机会，反正大家第一要看电视，看电视看开幕式的同时大家也一块聚， 是， 然后也一块在议论，哎呀这个很有创意啊什么的。因为我记得在开幕之前的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他应该是第二次开幕式的彩排， 嗯， 还是第三次我忘了，然后我去鸟巢去看。 你在现场啊？ 对对对，那当然8月8号我不在现场、 嗯、 我就说开幕之前不是有最后的彩排吗，我去了现场看，我当时就觉得我、哦、天哪天哪太厉害了。 当时有没有签什么保密协议之类的？ 那倒也没有， 也没有要求，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就相当于春晚似的，他要带妆那种大的联排 啊、 哦、太幸福了、 哦、天哪，当时我在现场看，哎呀，就当时我都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等到8月8号晚上，因为在转播嘛，然后看转播的信号，我就觉得我、哦、天哪，居然比我在现场看彩排的时候又有了很多的变化。 嗯， 非常的好， 真的是。 因为你想，我在看彩排的时候最后点火炬是没有的 啊，对对， 那当然这个是不会有，因为它一直是要保密的， 这个 你不可能说之前就有，那样的话可能就没有意思了嘛。所以最后一看，哇，他居然用这么一种方式，因为那时候彩排还一直在猜测有可能用哪种方式啊，是不是高科技啊，然后会请谁来点这个火，谁具备点火的、嗯、这种资格呀，哎呀，有很多的猜测。 嗯， 但是没想到用这么一种方式，哎，很震惊， 是是是是是， 挺有意思的啊、嗯。好，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了，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一下我们在每周三的固定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虎科。嗯，当然还是要以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为代入，因为今天的问题也相对比较多。 嗯， 可能跟色彩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嗯、 真的，一提色彩就想起来，嗯，奥运会的开幕式，嗯、反正。给我的更多的感觉不光是高科技， 嗯， 色彩也很重要， 是 真的。你比如说第一个节目像《击否》， 嗯， 当时我在看彩排的时候，就整个全场都是黑的，然后就能听到《击否》的声音，还有同时他摆的各种各样不同的队形，然后那个否随着敲击的频率，他用不同的方式在亮，哇、哦，太漂亮了！ 对，张艺谋在自己的电影当中，色彩其实也是他的一大看点的， 是吧？ 嗯， 你作为他老乡， 老乡、这哪儿的话？ 这河南的，主要是受小胖影响。来来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问的问题。 嗯，听众海豚宝宝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我家要在客厅铺木地板，然后呢，老公一眼相中了一款棕红色的。哎呀，我都要疯了，我觉得呀、啊、这个颜色很土气，但是我老公又不愿意换，请问啊，如果一定要给家里在客厅装这个颜色的木地板，那么家具啊墙面啊怎么搭配才能显得不那么土啊？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就是老公应该是属于那种比较稳重型的， 是传统， 哎，传统型的、 嗯、 但是不代表不好， 搞不好还喜欢中式家具， 哎，对吧， 真是、嗯、 是是是， 还得是传统样式的， 是是是是、 哦、红酸枝之类的， 火来给我们的听众海豚宝宝说说。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就是我觉得一个家庭装修一旦这个家庭成员超过一个人以上， 嗯， 可能就会难免出现这样的分歧。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呢，我记得我们有一期好像聊过，就是地板是一个非常大的色块， 嗯， 啊，它可能主导了你这个空间整个的氛围。但是如果说真的用了这款就是棕红色地板，它应该是一个高饱和度的色彩，我都能想象得出来，因为我昨天刚刚看过。 嗯， 千万不要说不好啊，我们家铺的就是这种色的。 搭配的好了是很出彩的。 谢谢啊。 对，因为那个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假设你是客厅，我觉得有可能他客厅用了这个棕红色的地板哈，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地毯来压一压。 哦、 啊、 就比如说那种小的块毯 啊， 还是把那地板都遮上的地毯。 那地板不是白铺了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像中国园林的设计一样，它得有藏有露它才好看。那你可以把这个 比如说你的假设你的沙发是一加三加一的， 嗯 啊，那你就以这个沙发和茶几为中心，来一块大的地毯，给它搭配一下，就是铺在地面。那这样的话，你整个棕红色的这个面积就会减少。 嗯， 那 还是要减少啊。 啊，对，因为实际上我觉得它跟穿衣服很像，对吧？你比如说我穿那个。这个红和绿搭配的衣服，那我这个红和绿如何去搭配的问题，就是当然你想想，你觉得原来在传统的概念里，你觉得红配绿是一个 就特别气， 很乡土气息的这么一种色彩搭配，但实际上事实证明，现在通过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哈，它搭配好了反而会成为一个亮点，所以也不要担心这个家里的这个棕红色，如果你就是。地毯搭配好了，比如说你可能是用一款茉莉色为主调的地毯， 嗯， 再搭配一些比如说驼色啊，那个明度比较低的黄色，就这几种色系交织在一起的这个地毯啊，它可以形成我刚才讲的红配绿的这个衣服的搭配效果，然后你在墙上再挂一些比如说那个颜色稍微少一些的装饰画，它反而可能会成为一个出彩的色彩，那到了你，如果就是说你不是铺在客厅或者餐厅的话，那你可能你的卧室是铺这个地板，大概率一般就是卧室铺地板，客厅是地砖什么的哈，那就这就更不是问题了，你甚至连地毯也不用，因为你的这个床可能就占了这个空间很大的面积，那你可以通过窗帘呀，甚至是墙纸，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可能这个地板的这个很抢眼的这个位置哈，它可能就会被弱化。 那比如说就说到他这具体问题啊，就假如说就是在客厅是这个棕红色的地板， 对， 那他这个墙面你建议他大概刷成什么颜色可能会相对来说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调和呢？ 我觉得他因为地面已经是高饱和度的色彩了嘛，所以墙面的话还是用低饱和度的，我觉得比如说像很浅的灰色， 浅灰 它可以中和一下棕褐色这种热烈的感觉哈，或者干脆就是白色的啊，但是白色和灰色相比，我觉得这个稍微加一点点灰进去，可能就是过度的会更好一点，不会反差过于强烈。 那再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因为我倒是觉得像棕红色的地板它虽然中规中矩，但是这个就像类似于说我就穿了一个黑裤子，然后黑裤子算百搭吗？我上身好像穿什么都不会错，但是至少比如说我这条黑裤子我可以有不同的款，比如说什么铅笔裤啊，锥子裤啊，免裆裤，就类似这种，然后它就会有变化，然后包括你再配不同的鞋，就比如说我这裤子是七分裤或者九分裤，然后配不同的鞋，然后上衣呢再配一些相对明亮一点的颜色也可以，也没有什么问题。 对，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那比如说他在铺这个棕红色地板的时候，比如说他变化一种方式，我瞎说的，就比如说类似于我用人字铺 人字铺 对吧，我变换一种铺的方式， 对， 然后或者是我在客厅的外围整个一圈就像那个画框似的，我铺上石头，然后中间的一块方的我用人字铺把这个那个棕红色的这个实木的地板铺上，我觉得也 OK 啊。 王维老师这个想法太好了，我觉得我快要失业了 啊 设计的非常好，对，因为那个这个大理石和这个木头去搭配，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出效果的，我觉得不妨借鉴一下， 是可以有吧？ 对， 就外边做一圈，你们的意思是？ 对呀，对呀，做一圈就相当于我给这个中间铺的这个实木地板外头镶了一圈的块儿，但是这个镶的这个块儿，它到底是？多大的你自己去丈量吧，比如说你的客厅比较大，那你可能镶的这个边儿要相对的宽一点，但是如果要是小， 反正你自己丈量怎么舒服怎么来嘛。 是， 如果要是整片的去铺， 对， 可能感觉上显得沉稳了一点。 对对对，啊，所以其实至于是用大理石来搭配，还是说用这个地毯来做一个整体搭配， 嗯， 可能需要根据您的户型啊、面积的大小，然后您自己做一个抉择。 对， 啊， 对，包括未来你放在客厅当中的，无论你是 L 型的沙发呀，还是2+2+1的沙发呀， 啊， 你比如说你在沙发上放的抱枕啊等等， 嗯嗯嗯， 它的颜色也可以相对的。啊，不太一样一点，这样的话也会使整个的房间显得活泼，没问题。 嗯，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欢迎回来啊！刚刚上一个问题说到这个客厅铺棕红色的木地板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解决？ 嗯，其实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相对简单。但是嗯，咱们可以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两句啊。 嗯， 因为大家在铺木地板的时候，可能也会说我到底是铺实木的好啊，还是铺复合的好啊，还是铺实木复合的好呢？ 是。还有竹子的呢， 对呀，竹子，嗯，我原来铺就是竹子，竹子白色，哎，可劲道了。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根据你的空间性质来，我觉得就是我设计过很多住宅哈，嗯，有一种地板就是强化木地板，我觉得年轻人选它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可能马上就要面临家里要小孩的问题，那小孩可能会有很多的玩具啊，在地上爬来爬去啊，甚至可能会撒很多那个汁水之类的东西啊，嗯，那这个强化地板的话，我觉得它的耐水性比较好，耐磨性也比较好，我觉得还蛮适合有小孩的家庭。还有适合什么样的，我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有一个我的客户是一个老太太，80多岁， 嗯， 她出行必须要有轮椅， 哦， 嗯，所以她对这个地板表面的这个硬度要求非常高啊，嗯，我通过这件事我当时就了解到有一个品牌非常不错，但是没法说哈。 嗯嗯嗯 嗯，就是那如果你对你的地面有硬度的要求，然后有这个防水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强化木地板是一个哎挺不错的选择。 就是，强化复合是吗？ 啊，对，强化复合， 嗯，哦， 嗯， 然后包括它什么抗磨呀、抗燃啊等等，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 啊。对，都是很好的选择。而且就是如果说你是要做现代风格又想用这个木地板的话，本身这个强化复合木地板它可以选择的花色包括颜色还有就是说拼接的方式都非常的丰富。 嗯 啊，那如果说哎我想做中式啊，比较传统的中式，或者说我做这个地中海啊，甚至是这个美式的，可能选择实木的会更多一点，因为就是每种就是质感的东西它可能表达的这个空间氛围不太一样。 嗯， 实木地板它有它的优点，比如说哎脚感比较好， 对吧，然后踩上去可能就是噪音相对会小一些。 嗯 嗯，所以就是你可以根据这个地板的不同特点，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挑。 嗯，好， 嗯，

但是如果是在直播之外的其他时间，我们有两种的这个互动方式哈，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官方新浪微博，您可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住在876啊，住在的汉字加876的数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官方微博了。另外一种方式呢是跟我们发邮件，发邮件呢同样是住在876，只不过住在的拼音加876三个数字 @163.com 啊，发邮件过来之后呢，我们也收到了之后就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您互动了。 嗯，是的，我们今天呢请来的专业的设计师是柯，胡柯，再次欢迎柯。我们就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吧。这位朋友的名字叫烤肉， 哎呀 啊，烤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请问一下设计师，是不是房子装修最好都要做踢脚线呢？如果不做的话会有影响吗？ 嗯，他可能那个的确就是一般来说哈，这个这个踢脚线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可能觉得不美观哈，本来这个墙漆刷到底墙纸贴到底觉得还蛮美观的，但实际上这个踢脚它有一个实用性的功能，它是因为这个需求才产生的。你比如说你要拿这个墩布去拖那个地，如果你没有踢脚板，然后这一大白墙 永远会蹲到墙那儿， 对，然后你这个清理怎么办？所以就是它之所以有这个所谓装饰性的踢脚出现，完全是因为它的功能需求、 哦、 啊。那如果说你说哎，我不想要做怎么办呢？那你可能需要非常打扫卫生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细腻，又或者是你看现在那个有一些那个墙板的设计哈，你可以是没有踢脚的，等于它你从你的这个地面起一直到这个天花， 嗯， 整个是一块板儿，那你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踢脚，这个实际上也是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可能造价会上来 啊。对 对 对 啊、 嗯、 所以如果你比如说那个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我有一个空间我要设计成中式的，然后我还特别喜欢这个镂空的这个格栅啊、嗯、这个格栅本身其实就像一面墙板，那你直接就立在这个墙上好了，我满墙都是这个格栅，那它既是一个装饰，同时也去掉了就是刚刚这位先生的困惑，我可不可以不要呢？ 嗯， 可以的。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是比如说刚才我聊的是这个中式的，如果你是特别简约的墙板也可以啊、嗯，但是就是做这种墙板呢，因为它本身有个厚度哈，一般加上你的衬底可能得4-5公分，那是在你的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下建议你来这么做。 嗯那咱们再说回来，比如说要装踢脚线， 嗯， 比如说要装踢脚线， 嗯， 那你觉得是装木头的好呢还是装石材的好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需要根据您家的这个风格啊，你比如说我要做欧式的，其实以前做美式的或者欧式的可能大部分也是用一些那个设计的比较好看的这个造型踢脚线哈，但实际上现在也有就是用大理石的来做的也蛮好看的啊、嗯、然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木头的和这个大理石的，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新的材质的，你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很简约的风格，其实也有金属的踢脚。 哦，金属踢脚。 对对对对 啊，对， 就那种银灰色的、就像银子似的那种，我见过，有 可选的颜色还特别多，什么香槟色的 啊、 然后金色的，然后还有一些哑光的黑色啊、嗯，然后大家都可以看看， 这个还真没见过， 没见过。 嗯， 就是我在一些，比如说餐厅， 嗯， 包括一些艺术画廊，有一些他为了配他的那些装饰也好啊、 嗯， 或者说他要摆出来的一些艺术品也好，可能相应的会配这样的东西。 嗯， 但是在家里好看吗？我还真想象不出来。对，但是之所以我这么问啊、 嗯、 是因为我去我的一些朋友家，就是当然也许他们装修完了以后时间相对比较久， 嗯，就是大概都过了5年以上的时间，因为他们住在一楼，然后一楼带花园的那种，然后他装的这些提脚线呢都是木质材质的，但是因为一楼相对比较接地气嘛，比较潮，时间久了以后，它有的踢脚线， 就裂下来了， 就变形了， 变形了， 哎，对，就翘起来了。所以后来我就说，我说应该放石材的， 对， 如果放石材的话，完全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所以如果你的家在一楼，或者说是在比较潮湿的环境，就可以听王伟老师的这个建议，用大理石的，或者说哎用我刚才说的 金属 质地的啊，它就不太容易变形。 但是会不会有人就说了，哎呀，那这个木质的这个当然不一定是实木的啊，有可能其他的那什么，人就说那这木头的这个多便宜啊，那我要放大理石的或者放金属多贵啊，会吗？ 其实当然有价格差哈，如果你买复合的那种的确是，然后就是从成本，就是第一次装修的成本来说，可能大理石的造价会比这个普通的实木或者说复合的这种木饰面的要贵一些，但是您想啊，如果过了几年它变形了，然后您还得再返工， 哎呦， 然后又要重新花钱，就变得很麻烦这个事情，然后大家又很忙啊，那您还不如在装修的时候稍微多拨那么一点预算在这个踢脚上，我觉得就会变得很省心。 是的，是的。 那就关于这踢脚的颜色，一般情况下是要选择比较素一点，我看白色居多嘛。那除了白色之外，我看听众也有这些问题，那还有什么踢脚的颜色可能会比较适合？ 这个可能还得跟自己的这个风格去搭吧，因为通常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把这个踢脚门套、窗套以及门的颜色是做成统一的，除非你有特别的设计，因为你比如说现在突然网络上出现很多那种各种颜色撞在一起的这种啊，比较另类的，就通常的情况下可能都会这么去搭配啊，可能统一性比较好。当然你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哎，我的踢脚和我的窗套门套是一个色系的，那我的门本身可能有一个变化啊，这也是一种方法。 好，来抓紧时间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这位听众的名字叫我爱奶油，就是怎么好像都跟吃有关啊。他说，请问设计师啊，家里要装修，家人听说了一个什么水泥自流瓶，说特别好，但是我查了一下啊，也会有很多这个说这个悬殊的价格差，以及还会有一些开裂的可能性，所以请问什么样的家庭适合这种自流瓶啊？谢谢您。 开裂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本身它用的这个自流瓶，因为你知道自流瓶它是可能用砂浆啊、水泥啊等各种材料，它就是配比在一起的，所以它这个配比的比例很重要，就是你找的做自流瓶的这家公司它是一个专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有的做完自流瓶会有一些空鼓，然后空鼓之后再开裂，这种情况很多原因是因为它那个它本身是做地采暖的，也就是说当你是地采暖的时候，自流瓶空鼓或者开裂的这个概率真的会高很多， 很大， 对，所以你看到就是绝大部分做自流瓶的，你可能都是在比如说一些仓库改成的办公室，总之是高大空旷，而且就是用暖气片或者空调来供暖的地方啊。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本身的这个施工技术哈，如果你这个它的这个砂浆啊和水泥的这个配比度没有搭配好的话，那它可能就会当你这个温度啊或者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种裂缝。 我就一直没明白，我也是看到网上很多地方都在推崇自流瓶，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商家就利用这种方式可能对自己爱做一种宣传，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自流瓶做完了以后，比如说就在家里做，做完了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通常是喜欢比较前卫的或者比较工业风的年轻人还是蛮多的，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艺术家，因为可能比如说是大白墙，然后地面都是灰的，然后 家具的话，可能是比较简约的中式啊，也可能是比较酷的一些家具啊、但是总的来说，四零平在家里用的还是蛮少的、 哦， 就你可能会在公共的空间看得多， 嗯、 比如说你去逛街，你看到一些哎比较特别的这个服装店啊、或者是咖啡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使用起来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或者说显得更酷， 更酷一点，所以取决于你想把自己的家营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空间。 嗯，所以说铺出来它就是显得特别平的那种水泥地，是不是可以这么直观的来理解铺出来那个效果？ 还是说除了平以外，哎、还反光， 嗯， 特亮，会吗？ 对，它其实有很多那个自流平，大家可能一般以为会是水泥表面的哈，但实际上现在也有比如说纯白的，甚至有些水墨效果的，然后还有就是各种色彩调配在一起的，非常丰富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用在家里比较多的空间哈，就是有人把这个刚才我说色彩非常丰富的这个自流平，他用在他的卫生间地面 啊、 对，这个还是蛮酷的 哦 啊、然后你在墙面搭配一些瓷砖、 嗯、 可能会跟别人的家不一样。 好吧， 嗯， 那看大家怎么选了。但是呢建议啊、如果要是您家是地采暖的话，您慎重 慎重。 对， 对， 对， 对，要慎重、 好、 来，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听众得意的笑的问题说，想问设计师啊，有朋友说厨房其实可以铺木地板，我有点不敢相信，如果厨房用木地板的话，用哪种材质的比较好？而且需要注意什么呢？谢谢设计师。 啊，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反应就是很适合我这样的不经常做饭人士。然后呢，就是厨房铺木地板是，我觉得也还可以。 嗯。 但是呢，第一个不推荐的就是纯实木的地板。因为天然的材质嘛，它会这个热胀冷缩，然后厨房可能又会有很多油烟啊、甚至你 会 掉些食物的残渣呀、啊、水呀、啊、这些，这个真的是非常不推荐哈、 嗯。 但是呢，刚刚我们前面说，哎，这个强化实木地板它可能耐磨和这个防水比较好。如果说你一定要铺的话，你不妨考虑一下强化实木强化复合的这个地板。但其实如果你去流行逛这个建材市场哈、现在有仿这个木地板仿的特别好的瓷砖儿、 对对对对对。 如果说你真的一定要追求这种感觉哈，那你不妨去看看这个。 哎，这也是 这是一个好方法， 是 是是，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非常感谢胡科女士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维。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北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歌舞》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歌舞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